那个刚刚下课的时候，总算有一件事情真相大白了，就是为什么我们马耀群做的那个消烦散，他用到那么多人吃了一次之后，就终身不能服用第二次，是这样子。原来是，也可以说是我搞错啊，就是我认为的药名跟大陆的药名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心目中消烦散是有一种烦是白烦，有一种烦是烤过的白烦，我认为那个叫燥烦。然后有一种凡是有铜绿的浅绿色的凡，我认为那个凡可以叫胆凡或者绿凡，所以我就写了胆凡，因为胆是那个颜色的嘛，所以就写胆凡。结果在大陆的名称是不一样的，白凡还是白凡，但是烤过的白凡叫枯凡，那燥凡是叫凡红的另外一种橘色的凡，而我想要用的那个浅绿色的那个绿矾，原来我写胆矾的时候，在大陆是海水硫酸铜的那个蓝矾，是那个蓝矾酸死人，弄到胃完全刮坏。那所以就是多了一位，完全不能让人吃的，就是不是说吃了会毒死，但吃了会很难过的药，所以才会变成马耀群做的那一次，大家吃的都非常的辛苦。因为我就想说，如果是白矾跟烤焦的白矾跟那个酸酸的啊，那个铜绿颜色的那种绿矾的话，应该吃下去是还 OK 吧，就是没有那么凶狠才对。那因此呢，马耀群做那批，就可以公布给平谷的有买的人说，那个就当泡脚的药用掉吧。啊，因为反正矾那些东西泡脚对身体也是很好的，但是。哎，总之是不能吃的啊！而且矾类泡脚，张仲景是用来治脚气嘛，是不是？在《金匮要略》里面，而这个矾的药其实是特别，像中国人有一个矾叫做蜡，有一个方子叫做蜡矾丸，把那个蜡融化了，把白矾调进去，要等它凝固，然后搓成小丸。而那个蜡丸，你是吃下去是蜡丸，排出来还是蜡丸？那也是完全明天见的一种药物。那可是就像这样的完全没有任何有效成分溶解在人体的这个矾，它能够在经过人体的时候让这个人的各种不明原因的化脓肿毒消失，就是超级消脓毒的药，可是没有任何可以让人定义的有效成分。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姑且为它推销一下，就你泡泡脚总有好处的啊，但是喝下去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但张仲景那个消烦散要用大麦粥和服啊，吃了第一次那个烧胃烧到快要不能活的人，第二次还不死心，用了半份，然后用麦片来和服，果然有比较好一点，但是还是很痛苦。所以就南耀群那边就稍微修正一下啊，大家到时候就保养药泡脚把它用完。那如果不久之后大家还有再次从这个什么，你们常讲这句话什么，我错了，内心生出一丝悔意什么啊，就是这个什么你们的台词啊，有一天你们内心在生出一丝勇气的时候再重做对的版本吧。对，我学不会你们的腔啊。那这个少阴病呢，我们还是先看回讲义，把一些主轴的方剂先介绍一下，然后再回来顺条文。这个啊，少阴病的方剂那么多，这个第一个麻附心或者是麻附肝，张仲景麻附心麻附肝，我们一起看条文好了。这个他在十一支21跟22条，这个麻黄附子心苓汤，总的来讲就是我们的风邪刚打进我们的少阴经，让我们的这条经络不通的时候，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就是陷入一种高度的萎靡或者沮丧的状态。所以张仲景说少阴病脉沉细半欲寐，就只是想睡觉，什么其他事都不想做。那半欲寐也不是说你睡着，就想去睡，就不想面对现实。所以少阴病的第一个辩证点是完全不想面对现实。像然后当然还有这样子一条少阴经被寒邪搞到的状况，我们就讲一下，我们有好几个点。一个是 一感冒就扁桃体痛起来。当然扁桃体痛起来这件事情你要分辨这个是真正的发炎还是少阴经受邪。所以首先你如果最学过心方的人记得啊，起手式就是你扁桃体一痛你马上就把你自己的右寸脉，如果比你平常正常的右寸脉要浮滑的话，就是浮起来是比较有力，有一点那种跳动的时候那种来劲儿的感觉，那个是真的发炎。那个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在你的那个任何一个，比如说你这时候可能整个的主症况是一个麻杏甘石啊，或者是桂枝汤啊，或者麻黄汤，你就在你的那些太阳病感冒的方子里面挂银翘散来消炎，这样就可以。就是感冒药挂消炎药。那当然，张仲景在那个我们的不用翻书啊，在我们的这个书里，桂林本里面那个六经常变提纲里面有一个条文是少阴病一开始喉咙痛的时候，他用的是复心情连汤，就是附子细心里面再加黄芩、黄连这种消炎的药，那这样也可以。那当年中国大陆的就是提出小青龙汤里面半夏药最多的那个范文甫，他提出的方法是你在麻附心里面再放大黄，用那个像仲景刚刚讲到胁下偏痛的那个大黄附子细心汤的法也可以，反正就是复心加上消炎的药，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你要加银翘散也可以，你要加三黄二黄也可以，这样都会有效的。那这个是指如果你也想顺便消炎的话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不能那些消炎药多到把复心的那个主结构把那个附子的那个暖性都灭掉了，这样不行。那这个麻附心第一个感冒就扁桃体发炎，那一定要确诊的就是你的脉必须要比你的平常正常的脉要更加沉细，这件事情这个时候确定它是少阴的喉咙痛，那一痛就赶快吃麻黄附子细心汤。那这个条文后面还有个麻黄附子甘草汤，就是这样子，你用了药以后你自己会知道。有一些人是本来就这个胸中大气不够的人，他一用的细心会胸口整个好像空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好像不太会呼吸的感觉，或者是呼吸的时候感觉不到自己在呼吸的感觉。那个胸中大气不够吃的细心会有不良反应的人，那就把那个细心拿掉换成甘草，换成炙甘草，就不然就麻附心，不然就麻附肝。你自己用惯了烧阴药以后，你自己会知道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的某个病人他不能用细心，你久了自己会晓得。那这一个一感冒扁桃体发炎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在我们台湾大概10个里面有8个都是烧阴病的，可是你送到中医院诊所他都会马上给你开什么不要说银翘散了，甚至是什么大青叶板蓝根就这样下去了。那这样子下去以后，通常这个人的感冒就大恶化，因为本来就是少阴病了，已经是阴症了，然后又被那些寒凉药这样乱冲一通，那个人感冒就大恶化，然后去住院。然后台湾的西医院的那个西医生就说：“你看，都乱吃中药，你看中医这个样子。”那这个，我觉得这次中医被他骂，真的是活该啦，这也不是西医的错啊。对不对？反而是你搞坏，人家要靠西医院来收摊，打吊瓶多打2礼拜。所以这一点就拜托，学了金方派就要搞清楚，就是你是少阴病的感冒，你就要用少阴病的方法。那即使他有喉咙发炎的这个所谓发炎的症状，那也不是真的发炎。如果你用惯了这些方，你会知道，你喉咙一痛，马上用麻附心打通经络的话，立刻就不痛了。然后之后你身体可能会再觉得还有点虚，你再用什么真武汤之类的收工，这样好吗？这个一起手都不要搞错了。那另外呢，有一个感冒症状是，我说 B 项是一感冒就尿不出来。这个是我从前在那个2004-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那时候天辉还在出版社帮我打工啊，这个孽缘也是相当长久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忙一个杂志社的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两个人莫名其妙，有一天晚上我说好奇怪哦，我从中午忙到现在晚上8点了，我都还没有小便过一次，这有点不太对吧？我是不是肾脏坏掉了？那天威也说我也是，就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后来就想来想去说可能是感冒了，就身体微微有点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尿意，觉得很恐怖。那 但外向上来讲的话，好像没有什么腹满，所以就后来就决定吃了麻复兴，但吃了以后小便就通了，就这么一回事。但是呢，那个时候同时期的郭秘书在台大读研究所，他也中了同一个病毒，也是这样的症状，可是他没有及时想到说这是感冒，然后就拖着，然后就变成少阴病的那种特殊的沮丧，然后那个沮丧就变成说，本来要交给教授的报告或者是研究报告什么的，就算了，就没交了，要是什么事情就随便摸两下就不做好就算了，然后后来就被他教授开除了。不过后来他就赶快找另外一个教授收了他，然后那教授后来当了台大的校长。那当然是这样的故事啊、哦，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得到这个麻复兴病，一开始你没有把那个小便没有这件事情医好，拖着拖着就会变成漫长的沮丧，就会像废人一样，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认真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有的时候一条少阴经受血的时候，肾也会有虚到的感觉，所以本来不是那么会腰酸的人，他一感冒就腰酸了。那这时候你要想，哎，是不是少阴经有受血啊？所以一感冒就腰酸，也是辩证点。那另外就是麻复兴是专门通九窍的，历代有很多。哎，等一下，等等，现在要很严格的讲，通九窍，那个下面两窍还是要精密计算，因为我觉得小便不通，好，前便窍有通道，对不对？但是它有通大便吗？好像没有吧？就不会喷屎，就不能算到九窍，所以我就7+1就8窍就好了，细心这个药了哈。那这个过去的经方医案有太多的医案是，比如说这个人冬天受了冷，或者是人掉到河里，于是就鼻子再也闻不到东西，闻不到味道，或者是耳朵就聋了，甚至眼睛就冻瞎了，就是这种7窍受寒，然后就失去功能的，基本上的方剂都是麻复兴。那当然还有那个龙帅章老师叫我们用那个砒霜的那个方子，就用瘦猪肉，然后抹砒霜，然后烤熟的时候吃那个煮熟还烤熟，吃后还喝汤，忘记了，反正意思就是说记不清楚就毒死你了。好，他说那个东西是，如果有人在冬天，他说那个是从前的曹方，就是运丝连的那个方会的方子，就如果在冬天，这个冬天啊不小心掉到寒冷的河水里面，那捞起来的时候，那个寒气已经沁到骨髓里面了，但骨髓的寒气要用砒霜才逼得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路数太像是什么，像是血癌，就是感冒它沁到骨髓，然后就变血癌。那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们想要做血癌的特效药，那再从这个砒霜的路数去找，反正砒霜如果你用微量的话，不至于毒死人，你们要在家可以试试看。就是也是像那个海大富的化石粉，用小指甲这样挑一点点。通常你如果不毒死的话，第二天你的朋友会说那个脸色超美的，就是整个脸色是又白又红润，面如桃花，绝不过分。所以就很高兴再挑两小点三小点，然后就暴毙了，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所以它本来就是治疗有寒气中到你的孔窍的，因此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感冒就流清鼻涕，那麻复兴是一个很对症的，甚至是一般般的那种各种流清鼻涕的过敏，那什么治疗鼻子过敏的方都会加一点麻复兴了，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第一项，就是那个 B 项的后续续集啊，一感冒就陷入沮丧，就你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感真的不会很明显，你就是觉得什么事都不想做了，就像我有一次的真武汤症，就少阴病都是这个调调。我有一次的真武汤症，有一个学也是幸好那时候一个学姐刚好来家里面看我，然后学姐就说：“这个你在发烧哎。”我说：“真的吗？真的吗？我不知道我在发烧哎。”然后就觉得我怎么会笨成这个样子？就是所以我们自己学医的人最怕得少阴，因为得了少阴，智商先打对折。然后感知力再打对折，然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生什么病，然后就不会医了。所以发烧而不觉得自己发烧的真武汤症要记牢啊，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你已经很笨了，你不会再搞得清楚要开什么方了，就是每次得少阴那个麻复兴或者真武都是因为自己的智商减低，然后就没有开到。所以家里面最好有两个人会 金房，对不对？那这个辈分呢，还有另外一个人。那至于说真武汤的话，我们的之前已经顺过一遍，对不对？所以就先过去。然后再来，真武汤的隔壁有一个超级好方，叫做父子汤。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它超级好方呢？因为大部分学金方的人都会忘掉父子汤的存在，可是父子汤超好用。这个父子汤呢，我的那个讲义上面的点其实是把这个少阴篇的父子汤跟妇人篇的父子汤写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条文也可以，就讲义参看条文好不好？那父子汤在第几教期之几啊？11-24啊。这个父子汤这样子，首先第一个主症点是你得了少阴病之后，口不渴，但是肺怕冷，这样可以吗？因为大部分比如说桂枝汤、麻黄汤这种口是不会渴的，然后真武汤有可能渴，但是附子汤就是口不渴的，所以它不关系到不止口不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整个水循环的部分并没有大问题，你只是整个人冷到了。而附子汤的结构呢，是两颗附子哦，比真武汤要多一倍的附子，比那个四逆汤也多哦。它茯苓还是有，但是它的茯苓、人参、白术，你看哦，张仲景的那个比例，附子放两颗的时候，白术加到4两，但是白术不是3两、6两这样加，它是有一个固定比例。就是简单来说，少阴偏刚的方，你如果是麻附心、麻附肝的话，你细心麻黄一定要比附子少；如果是真武汤附子上的话，白术一定要比附子少。这样听得懂吗？啊、哦，那他用的这个芍药，但这个芍药就不是真武汤里面那个运转水入的那个芍药的力道，而是整个把这个汤剂的能量哦，就是安安稳稳的放在这个中间，而且白术四两，就是汉朝的四两的白术的力道，差不多就是可以转带脉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暖命门，也是转带脉。然后人参2两，当然也不是太多了，汉朝人参2两不是太多，但是在这个结构里面，如果说后代方用这个山药补精的话，这个地方人参其实是补精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附子汤治疗的那种妇女的不孕，基本上跟这个人的内分泌不足有关系。所以你可以说附子汤它可以活化你的这个腰以及腰部以下的很多生理机能。而这个附子汤它的临床使用，那11-25条它又补了一个临床，是这个人是身体痛、手脚冷、骨节痛、脉沉。所以附子汤的主症，同学记得脉是一定要偏沉的啊。那它的主症的那肺呢，是不是一定要有寒？这不一定。所以附子汤我们临床好用的地方，就是几个主症点，我们要怎么样我在说你那个用户端啊，要怎么样拼装这个主症变成一个对的问诊。因为附子汤你用对的主症非常好，比如说当年生源药局的经理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个朋友然后感冒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直不好啊，问我是怎么收工。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说了故事情节，我就听到一个背发的，然后我就说那是附子汤。因为他们那个即使是药局的人，在台湾药局抓药来来去去，几乎没有人抓附子汤，就是他们对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稀有的方。所以后来又过了好这件事情问我之后，就又过了1-2年，然后有一次我就忍不住问说，那到底我医好了没，还是已经有医坏？他不好意思告诉我，因为你知道大部分的名老中医都是这样子，但是不回来就当他好了，所以我的效率99%啊。但是我的话就觉得还没有当到名老中医，先不要这么笃定，所以就还是要问一下。那那个病人话来讲，他说一贴就好了，这样子。以感冒来讲，就是外沉、手脚酸痛，那背发冷有或没有都没有关系。因为麻黄汤的手脚酸痛是脉浮紧、手脚酸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手脚酸痛，如果是脉沉的时候是附子汤，那如果一样的手脚酸痛脉弦的时候，是你受委屈了，柴胡桂枝汤或者是逍遥散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排比之下，附子汤治疗也是治疗不孕，也是治疗月经痛。附子汤是今天的妇女月经痛临床非常好用的方之一，但是你要记得，这种月经痛只限定一种，就是你月经痛的时候手脚冷、骨节酸痛， 如果是手脚冷、骨节酸痛的月经痛，这就是神效。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一定有效，这样可以吗？就是要对主正开。那当然，月经痛还有一种是温经汤症的。那温经汤症的特征是嘴唇干、手心发热。所以这其实这个要微妙的地方是，无论是附子汤的月经痛，或者是当归十二散的月经痛，或者是温经汤的月经痛，都非常关系到这个女人的内分泌有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内分泌的概念，所以他只能把这个内分泌失调这个事情，转码成别的症状。所以从这个，而且有趣的是，附子汤也是治因为内分泌怎么样，什么素什么素不够，所以不孕。那温经汤也是治内分泌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不孕。而且两个都是下焦虚了，并没有说这个方式热，那个方式寒的。温经汤是无茱萸、桂枝，附子汤是附子、芍药、人参，这样不同的组合结构。而且主症附子汤是手脚冰冷、脉沉，而手脚冰冷或者酸痛，然后脉是偏沉的，甚至明显的附子汤症，整个右尺脉是凹下去的。那温经汤的话呢，没有明显的脉，但是这个人一定是嘴唇干，症状足的人手心会热，所以这个人如果月经来月经痛的时候是嘴唇干，或者甚至有手心热的，我说是嘴唇哦，不是嘴巴里面哦，是只有嘴唇干燥，然后手心发热的，那那个是温经汤。所以两个方都是治不孕的超级有效的方，这样子。所以它好像可以调到什么，可是我们今天的现代研究如何能够校准这个汤是治到这个什么，你知道女人什么什么雌激素还是什么黄体素还是什么素，你知道就是那么多的素，好像这个汤就治疗 A 素 B 素，那个汤治疗另外什么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那所以各位同学，如果各位同学，但我是祝福你月经都没痛啊，但是女同学，你如果有曾经月经痛的时候，你觉得你月经痛的时候是手心热嘴唇干的举手，我看一下，有哈。那你觉得你月经痛的时候是手脚酸手冷的举手，我看一下，哦，就是这样子，大概分一分。但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医术不好，月经痛没有很糟，没有照出生病，没关系。那前面有一个去脏汤，芍药甘草附子汤，对不对？又软又松，对不对？吃的时候就比较痛，就都分不出来。芍药甘草附子汤也可以。那至于说长期调理的话，其实厥阴篇的那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都很好用。那就是有事没事喝一喝，那下面这个整个机能都会变得比较顺。那这是月经痛其之一其之二，因为我们月经痛是在交叉热是可以排出一个系列的，因为那个厥阴病有好多厥阴药的药，厥阴方都可以用到月经痛。因为现在人实在厥阴太不好了，所以就是附子汤在治疗这个月经痛跟不孕症上面的推广使用。那至于说妇人篇还有一个地方有出现附子汤啊，我们翻过去看一下，这个妇人是容易流产的体质啊，在哪边来的？啊，16:3，他说这个女人啊，就是怀孕到16:3啊，说这个女人好像怀孕到了都已经6-7个月了啊，好像忽然觉得肚子好像很胀很胀很胀，然后少腹如闪。这个如闪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感觉，但是简单来讲，就是你觉得好像这个女人好像抱不住那个胎儿了，就她的身体都不住那个胎儿，好像要早产了。那这种好像要早产的状态，那你立刻就用附子汤，她的身体就会安定下来。那你看有些中医师会觉得用附子会堕胎哦，对不对？可是这里就是保胎药，就是你如果觉得胎儿怎么好像要早产了，完全不足月就要早产的时候，你赶快用附子汤把它 hold 住。那简单来讲，在这个地方比较能够幻想的中医的体地图是附子汤能够立刻让我们的胎脉变得有收束力，然后把这个胎儿保住，这样子。所以因为6-7月那已经不叫流产了，对不对？要流的话更早就流掉了，所以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那但是呢，如果从这一点去推扩的话， 如果一个女人她的身体是为习惯性流产的体质的话，你这样抓她有没有父子汤症？就会不会背比较怕冷啊？会不会月经来的时候比较手脚冷、手脚酸啊？那就是你去找她身上有没有父子汤症的痕迹。如果有的话，你拍父子汤就可以调理她这个习惯性流产的体质。当然也有人她的这样的好像保不住胎儿的体质，她是对到那个温经汤症也是可能的。就月经来的时候，好像人比较燥热，然后嘴唇比较干，那样的感觉的话，你就用温经汤去调理，这样能够听懂吧？就对症开药。那至于说流产的那个当下啊，要流产的那个当下，这个特效药是要仲景的那个椒姜汤吧，在哪里？椒姜汤在也是妇人片啊，应该不远了、啊，还是椒爱汤。哦，那个是椒爱汤哦，椒爱汤吧，是吧？16.4，不是椒姜汤，是椒爱汤，我说错了啊。对，重归椒爱汤。这样，当我们有椒仲景的这个椒爱汤跟椒姜汤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人忍不住觉得，哎呦，后代人习惯用那个四物汤在搞什么鬼？就是四物汤就是活血行血，好像如果你有什么血块啊什么的，应该是可以吹得比较顺一点，然后排得比较干净。以这个角度来讲，用四物汤是没有错的。但是四物汤只要加几味药，它就可以发挥更好的力道。就像这个椒艾汤是四物汤结构里面再加上阿胶，你就像四物汤吃下去就觉得吃来吃去血也没有比较多，反而排掉更多的血，对不对？你加一点阿胶不是比较顺吗？对不对？又可以保住好血，又可以让你就是比较有补血效果。那有一点甘草也不错啊。然后有艾叶，那艾叶煮在这个汤里面的话，它是能够用一种暖气去守住你的血，让你的血不要流失。但是就是椒艾汤，煮的椒艾汤，它整个来讲，就是用法就是，你怀孕的期间一见红就吃，就是一见红然后就吃，那流产通常都吃得住，这样可以吧？啊。那至于说小方椒艾汤，让我们椒姜汤顺便看一下好了。椒姜汤在哪边啊？应该不远吧，后面几条的地方。16-30条，16-30条这个椒姜汤也是这个四物汤加阿胶结构，四物汤加阿胶加甘草结构，只是里面更加了一份生姜，就只是艾草拿掉换生姜哦，它组织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一个艾草跟生姜的差别，椒姜汤是专治什么？就是你的月经里面有黑血块这件事。那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有 哈，那这就是专对性的特效药。但我们都知道，生姜是排水毒的药嘛，是不是？也就是说，虽然你的，也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椒姜汤真的很好用，像我认识的那个药局的老板娘，她就是因为常年月经有黑血块。然后就吃一些那种比较是桃红四物汤之类的，然后因为他主要把血块推送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变成说，因为他用了那个方法以后，他这个东西不能断根，但他每次月经都要吃很多活血的药去排黑血块，那长期下来的话，他那个指甲的那个月白哦超大，因为完全就是血虚火旺的体质，就是已经血虚火旺到随时都在发燥脸红红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变成他觉得，因为他自己是开中药房的啦，就觉得这样不行，我要补血。那但是他这个补血的方法，他也不知道张仲景的猪肤汤之类的，他觉得要滋阴，所以就长期的大量服用鹿角胶跟龟板胶，就砍杀了很多小动物啊之类的。但是这整件事情就是很可能那个黑血块真正的关键不在于你要就那个黑血块是结果。然后你用活血化瘀的药去推那个结果，其实根本就没有治到那个病的根本。但是你一旦用了椒姜汤，可能在这个结构里面，那个生姜去掉了你的子宫里面的会造成黑血块的那个什么什么湿，那个冷水或者寒气之类的东西，于是你就不生产黑血块了，就不用处理它了。就是这个治本跟治标的问题。就是真的用治标的药物来处理那个黑血块，但你如果用一般般中医诊所偏开，他就觉得，哎呦，椒姜汤跟四物汤不是差不多吗？啊，就加生姜什么了不起？但问题就是那个治疗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这样子。所以就是， 明明自己也是很会看中药的人，因为看到黑血块，就是使用那种似乎像在家化瘀药的那种做法，要长期做，然后变大血虚。哦，这样的故事情节其实在我们台湾是很普通的，所以在这里就是方还是要知道一下。那既然都讲到月经红，顺便把当归芍药散跟温经方看掉好了。这个16:5的当归芍药散，当归芍药散，他说这个妇人哦，怀孕的时候呢，腹中绞痛，其实这个地方都不要讲是不是怀孕了，我们先普通的看这边。我记得当归芍药散还有一个地方有，是不是？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在另外哪里？对，应该还是妇人面还有一个地方当归芍药散，就是一般般的那个月经痛的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用小建中丸，也可以用当归芍药散啊。16:35，他说这个妇人啊，肚子里面反正各种的下腹部的不舒服呢，都是你要不然就是用当归芍药散，要不然就是用小建中。其实16:35，那如果说你是月经痛的话，初学经方的人，如果这个人月经痛，他不是附子汤症，不是温经汤症的话，大概就是有一半的人小建中吃的比较有效，一半人当归芍药散吃的比较有效，就这样。就是一般般的月经痛，这两个方子都很舒服的，吃了以后都会比较松开的。那当然我是觉得，因为现在人体寒，所以加点附子也不错。那这个小建中汤的药性就是你血气不够。下焦不暖，血气不够，虚而绞痛，用小建中汤特别好。那当归芍药散也是治虚，但是因为它里面不是有那么多补药，所以你会不知道它治什么虚。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当归芍药散治疗的那种月经痛，简称仙女病月经痛。什么叫仙女病月经痛呢？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女人，你看她就觉得这个女人没有什么肉味。气色是淡淡白白的，等一下，现在讲到这样会让联想几个字，叫绿茶婊，对不对？就是那个绿茶婊的代表是什么？花千骨的女主角嘛，对不对？我们先不要再来污那个赵丽颖了，不过就是那种感觉的女生，就仙女感很重的女生。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女人如果她的内分泌不旺盛的话，你在她身上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干净，不会让你感觉到有那个 sex 的味道。对不对？像他就觉得特清雅，没有那种肉味啊啊！对对，发育不良啊，就是没有肉味啊。像你这种有肉味的，就会嫌人家发育不良，对不对？就有些人你看他觉得这个人是有肉之人也啊，但是就有些人就是没有肉味，看起来就素雅素雅的，就很绿茶的一个女生。那这个那你就是这种通常这种很绿茶的女生，她的月经痛会有一个小特征，就是。他的那个痛，他月经，有些人的月经痛是月经来的时候痛，对不对？那他是来之前一两天就会开始不舒服，不舒服。那是内分泌相当内分泌结构不充足、不完整的月经痛。所以这种绿茶型的仙女的月经痛当中，当归芍药散当然可以加味，就比如说你加一点补强内分泌的药物，比如说沙苑棘离子。跟菟丝子加进去，效果还会更好一点。所以仙女型月经来之前就不舒服的月经痛也可以。那另外一点辩证点是，16:5，这个腹中绞痛这个绞字啊，张仲景写了一个很奇怪的字。所以这个字呢，我们台湾有一个很会用这个当归芍药散的老同学，一位女的啊，一位太太，她就每次跟我讲说，老师啊，这个张仲景这个绞字。一般书都是写绞，拧绞，然后呢，这意思就是同于那个绞起来的绞。可是呢，他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字啊，语感不是这样，大有玄机。所以我看到这个字啊，我也想把它念成垮痛，也会想把它念成乌痛，也想把它念成亏痛，垮痛、乌痛、亏痛。事实上，他说的那就是这个的辩证点的精华所在，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月经痛的感觉是在往一些奇怪的方向微微的有扯到，所以那个感觉扯一下，有点垮，有点亏，就是虚虚的、虚虚垮垮的往 不正常的方向扯到，然后称之为乌痛也可以，就是痛的闷闷的不明不白的，就是垮痛、乌痛、亏痛都对。哦，对不起，那时候台湾女同学还有一个字，她说这个字念成朽痛也可以，腐朽的朽，就是那种干巴巴的，好像里面就是不够了什么的那种。垮痛、乌痛、亏痛、朽痛，加到一起的那种不清不楚的感觉，因为我们当官是二三就最对症。哎，同学，你点头是因为你有这样用过吗？还是怎样？ 应该是你用的吧。 哦，应该是，也是很奇怪的回答。这就是只有失或没有的。但是呢，当官是二三也是临床用科学中药的效果远不如用生粉。好，所以这个也是不要用煎剂，不要用科中，直接先要打粉。那所以你们的那个购药团买药群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业主方，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出那个什么月经痛套装了，以及什么保胎防流产套装之类的，就是每一个的辨证你都很清楚在这边对不对，然后卖药的都很清楚，所以你是吃 A 种是吃 B 种，你不知道的话就五种都买放在家里面放着也是保平安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的话会很好用的。好，那我们再看回少阴篇啊。那这个少阴病呢，附子汤，其实附子汤我们这边的爱好者是我的徒弟大廷啊，就他大廷是这样子，就像我们家小方助教是从前有一个就把中药当唐诗的那种人啊、哦、小方助教就是那种时不时就会喝柴龙母然后喝掉啊，就说啊好舒服啊好放松啊好爽啊，就是在吸中药当吸毒这样子啊，自律神经交感就交感神经得到副交感神经得到提振啊，就说啊好舒服啊，就是那种吃柴龙母然后感觉那个身体的那种舒畅感。那我们家大廷最喜欢嗑的一个是可温白丸，可以觉得身体里面这里在转，那里在转，那里在转，啊，那里在转，啊，走到哪里了？哦，打到哪里了？哦，就是感觉自己在打通七经八脉嘛。对不起啊，那其实是肠膜，不是七经八脉。那这个另外大廷喜欢嗑的药物之一就是附子汤，他每次都喜欢睡前吃一点，他觉得这东西对他这种什么练武器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增加功力的东西。就是会让你觉得下焦安稳哦，全身暖洋洋，很放松，很舒服这样子。所以，如果各位同学也有人是练武奇才的话，不妨考虑一下哦，就是你可以在练武之中把这个药性化成你的那个真正的真气之类的。嗯，那附真武汤的反面啊、哦，因为真武汤是古时候五行诀的结构是这样子，这个北边的玄武是附子的真武汤。南边的猪鸟是生鸡蛋黄，一颗附子的真武汤是北边的玄武，南边的猪鸟是两颗生鸡蛋黄的黄连阿胶汤，然后东边的青龙是有麻黄的麻黄汤，然后西边的白虎是有生石膏的白虎汤，那上面下面就是中央嘛，中央一个是蟹皮的，一个勾陈，一个腾蛇，那一个是蟹皮的。理中汤类的，补脾的理中汤类的，一个是泻脾的承气汤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六个方位的感冒药，就是在，也就是我们后来张仲景的六经传变的概念，是把古代五行诀的那个六神之方，然后再重新拆过，然后变成别的辨证点。那也有人说，就是这中医的考据学有说啊，就是如果。张仲景那个时代的方，本来这个黄连阿胶汤是叫猪鸟汤，真武汤叫玄武汤，麻黄汤叫小青龙汤，就是青龙白虎猪鸟玄武，对不对？这些原来的方名听起来都很帅啊。那有阳蛋汤、阴蛋汤，为什么张仲景要改成叫麻黄汤、柴胡汤之类的？所以，就张仲景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嘛？张仲景这样子改，还觉得自己很有品味，是不是？就是明明叫神庙五星丸，现在要改成叫做什么安心一号，这样听起来很有品味吗？就是觉得让人觉得为什么张仲景乱改这些方剂，古时候这么优美的名字哦。那所以就有人认为说，因为张仲景那个时代有出现一个什么张角的黄金之乱之类的事情，所以作为一个一般民众或者说当官的， 他会觉得不要跟那个有挂钩比较好。但是我开出来药，就好像在帮黄金杰做广告的话，感觉很不妙，所以就会把他那些方子都改成比较不带那种道教色彩的名称，就是有此一说嘛。那这个东西啊，那也是岔题又岔题哦，就是对不起，这真的是完全的岔题，跟医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在助教啊，丁助教跟尹莹跟婉慧姐去那个龙帅江老师的那个江西的那个很乡下的地方去他们家做客，然后他们家不远处有一座山，就是龙虎山，张角的故乡，张天师的那个大本营。然后那这个东西是对我不知道的年轻人世界，然后尹莹居然是张角的狂粉，因为他们在什么线上游戏玩三国，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所以尹莹最喜欢的人物是张角，所以就既然都到了离龙虎山没有太远的地方，是不是这种杂宅狂粉就是要去参拜一下龙虎山？那时候是大概39度的大热天哦。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江西遇到一个就很啰嗦的一个建设司机，但那建设司机也是我找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就一上车哦，因为我坐过他一次车，然后就后来就反正每次上车跟他吵来吵去这样，然后后来比较好玩，就每次都叫他的车去，就从那个。去江西龙家是他们在那个乡下，那个虎湾在乡下一点。那我们要从那个比较大的城，然后再是徐州或者我们什么抚州，要从抚州叫计程车过去。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反正那个年轻人就是我当年他一个人去的时候，是一上车他就说：“先生，等一下，我带你去嫖妓。”我到江西是来看病的啊，我自己有病，我不要嫖妓啊，嫖不动了啊。然后就一直在带我去嫖妓，然后呢，计程车费已经谈好了啊，然后下车的时候还一直跟我讲，这现在你再不够意思，跟我去买包烟。然后我还要跟他说，拿出我的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中南海，说我这个中南海8毫克，我一包烟才人民币3.8块，你这个开计程车要抽多少烟啊？他就跟他讲讨价还价，然后又说又一直讲我这车最近新换了这个新的靠配装备，你怎么样？让那车给我好像什么超级霹雳车一样。我说这什么意思？你很伟大是不是？再开一开就开到中南海去了是不是？就你再这样看一看，当不到那个习大大的位置了，对不对？不用吧，就真的就比较吐槽吐好玩，然后就跟他分手了。然后等到他在我们就是动走到哪里就是路边换中央停下，然后开始讨价还价。然后，好像你再不加钱就不开了。然后我就说丁助教啊，你刚好坐他后座，你伸手把他掐死了，然后把尸体先放后车厢，然后跟他开完用完连车一起开到河里就好了。我说你们台湾人都这样坐车的，就是一直在闹啊，就从头到尾都这样闹着。然后到后来呢，尹莹跟婉慧姐就想说去张角的故乡参拜一下啊。所以就，然后就，然后那司机也在那边很紧张。我跟你讲，这个路很危险的，我跟你讲，这个路很颠簸的，啊，走到那边你舌头都咬断掉的啊。但果然是那个路相当不好看，然后就这样一路颠簸啊，然后就带着尹莹跟王慧姐就到了龙虎山。然后呢，当然你知道大陆官方去门票都很贵，对不对？然后但是隔着那个入口可以看到绵延的山峦，这里有个建筑，那里有个建筑，然后那个入口处应该也是。就是准备了几个穿着旗袍的小姐，就你如果付了钱，她就会导览你，对不对？然后尹跟王慧姐看了之后就觉得，现在这个热天大概39度左右，这个我如果再被那个小姐导览的上这个山、下这个山、再上那个山、再下那个山，我应该会死在江西了。所以呢，就看着绵延的山峦，觉得遥祝一下张角可以了。然后尹跟王慧姐跟司机讲：“我们回家啊！”那司机就气了。什么意思啊？我看到这样的舌头都快差点咬断2-3次了，好不容易颠到这个地方，你们居然不进去，什么意思啊？你要不要搞出来了？然后两个台湾贵妇说：“没事，回龙老师家，回去。”啊，不能。然后钱也会答应给你的。啊，那火啊，那个小孩就火了。我说：“等一下，我要大便。”就是无论如何要到此一游，你知道吗？然后呢，就开始。在那个门口徘徊，就找个厕所，就大坨屎也就发泄一下。然后呢，就找了半天找不到厕所，然后那个小姐跟他讲，厕所在里边，门票250。然后呢，那个小子 想一想，那250车钱都不用还回去了，对不对？屁股一夹，就乖乖在哪个恢复回来。哦，对不起，这是单讲的故事啊，我完全是不相干的差题，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场闹剧了啊。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看看这个非常有道家色彩。就我刚刚差不多无聊的在解释说，它可能是叫猪鸟汤，所以虽然一般中医的方式比较黄连阿胶汤，我还是习惯叫它猪鸟汤，因为就是一颗附子对两颗鸡蛋黄，那是道家的一种术数的排列。是不是那个炙甘草汤放30颗红枣，当归四逆交胃汤放25颗红枣？当年那个刘玉红教授的书都写说，这个30就是2+4+6+8，加10，那25是1+3+5+7+9，那个是阳数跟阴数的问题。就炙甘草是要补血之阴，当归补血汤是要当归四逆汤是要补血之阳，所以它的那个就是这个方剂里面的都隐隐约约有一种那个术数的痕迹，或者《辅行诀》里面一直讲说什么为7，什么为6，所以原始的那些方有些就是4味药，有些是6味药，有些是7味药，那是有一种道家神话里面的规范啊，就是顺便讲一下。那当然，鄙人不是张晓的粉丝，从古山天上我完全没去。那这个猪鸟汤，我看一下上一篇哪里啊？对不起，黄连阿胶，那是11+3。那简单来讲，就是少阴病，就是肾阳不足啊。这肾阳本来是要把这个救内脏的火的这个一水转上去的，所以一旦这个水转不上去，有的时候拖没几天，这个心脏就得不到这个阴的灌溉，然后就干掉了。那当人的这个心干掉的时候呢，人就烦得不得了，就心阴虚啊。但是这个心阴虚在辅行诀里面一直都叫做心气不足，好像那个时代的文献写到心气的时候反而是指心阴，不是心阳。那于是呢，中国人那个童话故事，本草童话故事就觉得，你知道人的那个意识的那个 consciousness 的那颗心是一个悬浮在你那个肉体中间的一个能量球，在正中间的，那要补它的话就要找一个悬浮在中间的鸡蛋黄，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性的画面。甚至倪海厦先生啊，他曾经这样子去推扩这个本草童话故事，说比如说有一个妈妈的失眠是被小孩吓到，她被吓的那一瞬间心脏一抽，就把一滴血挤出了心脏，从此以后每次打血心脏都少了那一滴血，然后心脏就会非常烦。那你要用这个滋阴的，有芍药有鸡蛋黄，把那个阴收回来，然后心脏补回了那滴血，那个妈妈就会好睡了。所以这个地方，我因为这个故事，所以有一个朋友的妈妈是从前他爸爸啊、被他们家开除以前，是那种常会揍妈妈的家暴爸爸。那个妈妈的失眠，就后来就给他吃猪脑汤就好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是相信倪海厦的那一个理论框架的，但是后来就有别的理论框架出现，让我觉得比较对。他说中医说的心有一大半都是指这个地方的脑，那这个两颗生鸡蛋黄是直接这样胶软磷脂把你脑部的那个阴虚的破损修好，让人就不烦了。所以这个心烦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脑缺损的问题，就是说是心阴虚，不如说是我们今日解剖觉得脑阴虚，就只有脑阴虚才需要用鸡蛋黄这样子，生鸡蛋黄这样子浇下去，然后让这个脑部的那种微微的缺损修好了，那个人就不烦了。那但是呢，我们中医不多说那么多的话，简单来讲就是阿胶是镇定血的，然后黄芩是凉上焦热的，那芍药是把血收回来的，那黄连是去心火的。但你临床的话，黄连黄芩都可以放一点点，不用放那么多。那生鸡蛋黄两颗要放。那煮法同学记得，阿胶不要用滚，不要煮滚，鸡蛋黄不要烫熟变成蛋黄。所以煮法是你那个汤煮那些植物的药材煮好了以后滤出那个汤，剩那个汤汁还烫的时候，把阿胶捶碎了进去调化，等到你阿胶调化汤汁也温了，对不对？然后再放两颗生鸡蛋黄下去调化，这样子的话调完生鸡蛋黄的话，那个汤汁的温度应该是比你体温还低一点点的，你就当冷饮喝吧，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方法。那主症就是 烦得不得了的顽固性失眠，就是这个失眠的人他心情是非常的毛躁的。就是说这个，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今天是专找人胖的失眠或者是其他的阳虚失眠，我可能的状况就是这样子，淡淡然的在床上躺着，然后蛮无奈的觉得啊天又亮了，就这样的一个画面感。但是朱鸟汤的那个他的画面感是这样子，这个啊怎么睡着，哦妈的好烦哦，然后起来打电动，哦电动不好玩，然后起来看书，哦书也不好看，看电视哦不好笑，然后呢吃点心不好吃，然后就什么做什么事都不爽，然后就在房间里面绕着房间做圈圈，就是这样的画面，就是完美的朱鸟汤症啊。所以就是问诊的时候就是要去看这个病人在失眠的那个时候的烦度，来决定他是酸枣仁还是甘麦大枣还是猪鸟汤，这样子一个症状上面的进退。那至于说腐行诀里面的这个猪鸟汤，它治另外一种病，他说治热毒力，腹痛如刀割，下如鸡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子，这个超级滋阴方，因为这也是张仲景最滋阴的几个方之一。那它是这个汤是能够治疗小肠火的发炎，而它的主症点是这个人肚子痛得像刀割一样，然后拉出来的息里面有像切碎的猪肝鸡肝一样的血块，那个叫那个指代某种瘟疫会造成这样的，就是小肠大发炎，然后拉出黑血块，痛得不得了，那也是这个汤在主治这样子。那你看哦，这个补脑的汤拿去治那个小肠发炎热毒力，那每一个药也是丝丝入扣，因为芍药是小肠下火的主要的药物，然后把黄芩、黄连、药辛带进去，然后消炎，然后因为已经出现那个黑血块，黑血他说像肝就是黑血的胶冻状的东西，赶快用阿胶来止血镇血，然后补滋滋阴这样子，它整个的方剂可以套用在完全另外一个主症形态里面。那再来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跟厥阴篇的只差几味药，所以看完少阴篇就跳到厥阴去看了啊。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是这个人少阴命11至26条啊，他脉微弱，身痛如彻，他说这个是荣卫不和，当归四逆汤主之。简而言之，当归四逆汤在这里是治疗一个人的本来应该在血液里面的阳气散溢到血液外面了，所以这个人的血就冷掉了，但这个于是就好像血冷而阳气浮在外面的这个状况。那张仲景认为这样的人会有一个主症叫做扯痛。简而言之，当归四逆汤的一个泛用的辨证点就是这个人任何地方不动的时候不痛，动了就痛这件事情，一动就扯痛。所以当归四逆汤这种东西可以用来，比如说你一个治疗骨刺的药方可以挂在当归四逆汤里面，因为这个人骨刺可能是动了就痛，或者是一个落枕的药方可以挂在当归四逆汤里面，因为他可能是动了会痛，就是任何一种的动了会扯痛都用当归四逆当框架来挂主治他的药，这样知道这个汤是蛮泛用的啊。那至于说手指冰冷，那当归四逆的结构在这里，基本结构就是木通这个药，因为木通好像我们一般中医认为说木通能够让这个人的心火往小肠走，那可以证明了，就是比如说其他有一些中药材是可以去心火的，比如说黄连啊什么东西啊，那个临床上次那个逻辑的验证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导赤结构，把心火导到小肠，从尿道排出来，这条路的药如果是有木通跟没有木通，它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木通可以加速那个心火到达小肠的那一段。那当然这个把心上面的浮越的阳气引到下焦这个事情，到了四川火神派就改用菖蒲了，那上海温病派就变成用开中焦的方法把阻抗拿掉，那赵完出去就走的朱熹，他们的师门是用吴茱萸开凑里来制造那条道路，所以各种路数都有啊。那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用很多的红枣，然后再加上当归，那当归这个药物就是好像一个女人在那边大骂 这个死老公还不给我回家，然后就回家了。啊，所以当归大概就这样一个，就是当你的阴愤有阳气散落在外的时候，当归一吼他就回来了。这个所以当归补血汤，对不对？就是一两的黄芪是加2钱的当归，那当归一吼黄芪全部去补血了，一点都不走气氛，对不对？乖乖回家了。所以这样的药方就是把你血分里面散失在外的阳气抓进来啊。那这样的当归四逆汤，它出现在厥阴篇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 姜鱼 香附，对对对，11/72啊。那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常用的加法了。这个手足厥逆，这个手足厥逆，宋本上认识也手足厥寒，寒冷的寒。那历代的中医在临床上面认为说，这个当归四逆汤的特征就是手指特别冰冷，手指脚趾特别冷。那也就是有一些人的病，它是这种后代叫做雷诺氏症之类的，就是一受寒，他的手指是整个冻成雪白的，或者冻成青紫的，这种手指特别容易冷掉的，或者是手指头忽冷忽热的，都是这个汤症。那有那个手指头汤主症的时候，是不是脉细欲绝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如果你是完美的感冒传到厥阴的当归四逆汤症的话，它的的确确是很清楚的脉细欲绝，就是那个脉几乎把不到。而这个，因为我说厥阴是失去阴阳之间的连结的那个黏住阴阳的那个黏胶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的那个厥阴风木之气这个黏胶一坏掉的时候，马上阴阳就脱开，而它其中一个脱开的点就是阴经络跟阳经络不能够再衔接起来了，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人体的经络，我跟同学讲过，就是阳经阴经这样互相衔接，那就是挂在人体外面的一种类似看不到的某种能量之流，对不对？那那个一旦你得厥阴病，那个经络，这个经络挂过来挂过去，那个就没有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经络的能量不通了，你那个本来要当作能量接点的那个手指跟脚趾就会先冷掉，然后你的脉就变得打不到，就是完美的厥阴病是这个样子。当你整个人的身体是难过的不得了，那个难过是说不出的烦躁。那他是说，如果这个人是一次性的，那你加人参附子暖一暖就好。如果这个人是慢性的，已经一直都是这个体质的话，就加无助于生姜附子了，就是把这个药他已经塞住的东西还要更加打通。所以今天的人，很多人都是慢性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症，所以当然就是加无助于生姜附子啊。但是宋本伤寒症的加味汤是没有用附子，只加到无助于生姜。所以当年那个台湾的老中医朱穆通治疗阑尾炎初期的时候，立刻就用来治好的这个方子是当归四逆加鱼姜，没有加到附。那我是觉得，因为用了无助于这个红枣就一定要多了，如果红枣不够多的话，那无助于会有副作用。所以台湾的科学中药有的时候配当归四逆汤，它是用那个12颗红枣的版本，而不是用25颗红枣的版本。所以科学中药的那个红枣是不够的。所以我通常去挂的时候，就是科学中药拿一罐当归四逆汤去加味的时候，就是一罐200克的当归四逆汤的科学中药，我会直接挂各30克的鱼姜附枣胶，就是鱼姜附挂进去以外，红枣阿胶也再加一份，这样子用起来比较安心。那这一个汤呢，就是那个时候龙帅江老师说的，就那个人的脸色是那种我可能有错吗的那种表情的时候，就是喝这个汤，就是那种一向都是觉得自信十足的那种人，那这个汤通常都是比较会挂到这个体质。那另外就是手指容易冰冷或者是冷热不定的都用这个汤。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富贵手是这个汤，因为能量不通畅，所以手指什么开始怪怪的了，用这个汤。然后再来就是月经痛或者是阴道感染的时候，记得要拔一下自己的脉，是不是手指冰冷脉细欲绝？我们台湾好多女同学的月经痛或者是阴道的毛病都是这个汤弄好的。那这个汤的那种月经痛或者是阴道感染，不要说西医不会治了， 去中医诊所也是治得乱七八糟，因为去中医诊所，这个人说他的阴道一直感染，那中医就一直开的什么苦参啊、黄连啊什么这种东西，开的那个人打得乱七八糟，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治，因为这个是能量的，血阴经的能量的问题造成，就像那个少阴经的能量会让扁桃体死掉，然后变成我们说的扁桃体发炎，那绝阴经的能量会让阴道死掉，所以会阴道各种感染都一直出现不完，那当然月经痛也是会有的，所以记得同学记得啊，你们的月经痛的材料包，记得当归四逆加味汤是有它一席之地的。我们台湾这边月经痛的阴道感染挂到当归四逆加味汤的非常多，那不晓得你们大陆这边如何？那个手指冰冷伴西域厥的情况有吗？多得很啊、哦，也是很多。所以两岸大概这次平手，但是你们人口基数多，所以你们赢。那个，现在这边就是当归四逆加味汤。像我曾经有一次感冒传到绝饮后，我的症状是这样子，是。就是胃的这两边闷痛到我简直受不了，就痛是真的没有多痛，但就是你什么事都做不了，因为反就这两边闷，然后后来搞了半天总算摸到手指冰冷伴西域厥了，然后吃当归四逆加味汤，因为你这边闷痛你不会先想到你感冒，你知道会想别的事情，然后吃了以后就一瓢那个闷痛的感觉向中间移一点，大概三瓢就移到中间，然后变成在胃里面隔一口气出来就好了。可是我那时候会很强烈，我跟同学已经讲过，我之前课讲到，就说我会非常觉得那个伤痛型有时候提出来的那个唯一解、最佳解是很残忍的事情。这样的一种痛，如果你刚好是挂在这边，或者让你一直以为你是附件炎或什么东西，你知道，然后那边看所有医生，什么抗生素什么全部都打完了，然后中医师帮你什么暖子宫、冷子宫，已经冷热交叉到多少次了，你那个附件炎怎么样都不会好，就是因为它是挂一个当归四逆汤症，是阴阳不通的。当归四逆汤症，你那个不用这个唯一解，你其他什么招数都没有用。哦，所以这个是要比较，或者说当年当归四逆汤症，像尹莹说，他当年大学的时候那个阴道的感染，他就是医生，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健保，很便宜的，甚至我们台湾健保是你只要住院，病够重，住加护病房的话是全免的。那病不够重还有钱，那个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是医生建议他是要每个礼拜要打那个健保不给付要自费的抗生素来治疗那个阴道的感染，然后怎么样都不会好。那学了中医以后两三下来就搞好了，就是这种东西，当它是唯一解的时候就一定要会哦，因为你除了它没有别招可以用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归四逆很重要的地方。那临床这个一个绝阴病然后发的状况其实花招很多，但是同学就不要慌。只要记得手指冰冷伴西域厥这件事，就不管你的花招是什么东西，盲肠炎也好，什么肝癌也好，都不管，反正就是治这个主症就对了。那再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出现的是四逆汤啊。等一下，这个地方我就要说，四逆汤到桔梗汤到猪肤汤，就不如直接少阴病我来读条文就可以了，因为它的这照顺序读过去就可以。而且四逆汤已经讲过了，四逆汤很简单，就是。刚刚当归四逆汤我强调的是手指冰冷脉虚欲绝，对不对？那四逆汤它的冷就是我们一般般说的手脚冷啊，这样可以吗？而且要记得啊，太阳病的发冷是那个人主观觉得冷，别人量他体温不见得觉得他冷的，但是少阴病的话他是主观不一定觉得冷，但是别人摸他整个手都冰掉了，这样可以吗？就是手到手肘、脚到膝盖那一段都冷掉了。好，但这时候如果是脉沉的话，就用四逆汤。所以同学，再回过头来复习功课的话，就是当归四逆汤是桂枝汤系统的，它是治疗血寒、阳气在外面、阴阳不相瞬间的手指冷。那四逆汤是甘草、干姜、附子或者再多一味人参的，那这个治疗的是单纯型的阳气不足、心脏衰弱等等的手脚的这个一整段的冰冷，那或者是还治疗四逆汤还治疗这个下利清补，拉肚子里面还有原来的那个淀粉类的残渣没有消化啊，所以这几个最重要的病症点就不要忘记就好了。 那好，我们回到少阴病的条文本身。嗯，我们没关系，我从这个我看啊，我顺过一下好了，先出现什么教什么，因为我们麻腹心麻腹肝教了嘛，对不对？紧接着黄连阿胶汤教了啊，然后接下来他说附子汤，你可以用灸法啊，灸关元也什么也可以，你也可以用附子汤。然后这个手脚疼痛是当归四逆汤，然后呢，桃花汤啊，桃花汤又是有放一碗米的方剂了。那桃花汤的那个米就是要煮的比较怎么样，煮的久一点还是怎么样，忘记了。米比较多，所以就入下焦这样子，然后煮好以后再放一点豉，就是一半煮赤石汁，一半煮在汤里，一半这个，一半的用炖粉。那这个桃花汤它治疗这个拉肚子便脓血，那我曾经记得有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听过别的中医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在教方剂学的课本。然后教着，比如说教那什么拉肚子的方啊，什么痢疾用这个方那个方什么方，然后就教到桃花汤，然后有顺顺教说啊，这个干姜是暖这个的，然后什么赤石汁是止血的，怎么样这样教下去，就是你如果照这个方式学课本来教这个汤的话，你在学习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可是我在听到以那个。一般中医方剂学的课本的逻辑在教这个汤的时候，对不起，就看到一个老师也是很认真好好在教书，照着方剂学的课本在读过这个汤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是他的学生一辈子再也不会想起这个汤。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张仲景的方剂还是放在张仲景的剧本里面比较容易被辨识，就是你是一个感冒的故事情节，然后这个感冒怎么走，就你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你每一个方都会觉得很有剧情感，就知道它是先怎么样再怎么样，然后传到怎么变怎么样。可是当它被拆开来放到方剂学课本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完全是一个弱势情报，就是没有了那个故事情节当做没有那个 context 当框架的时候，它放在方剂学里面是超不起眼，简直它的存在感是凹下去的，就是走到自动门前面，自动门都不会被你打开那种人，就是那样的不起眼。所以我就觉得要还给桃花汤它一个存在感啊、哦。那桃花汤的存在感就是，一个人是少阴病，他本来是太阴病，然后传到少阴病，你知道这个人从太阴传到少阴，他拉肚子是越拉越冷的。本来是这个冷性的理中汤症，对不对？然后再寒一点就变成大水泄的附子理中汤症，然后再寒一点就变成下利清谷的四逆汤症，对不对？然后再寒一点会变成什么？再寒一点会变成他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拉了，可是他那个冷水这样拉，他前面经过了那么多的冷泄之后，他的肠黏膜已经撑不住了，所以接下来的冷泄就是拉不出什么真正的大便了，但是他那个已经完全没有能量的肠黏膜开始一片一片剥落，所以他拉出来都是一片片的肠黏膜跟血片，这样子是桃花汤症。所以那是冷到底了，然后完全没有能量来愈合他自己的肠子，会出现的崩解现象。那如果你再又过了少阴病的话，变成厥阴病的拉肚子是什么？大便又热起来了，因为到了厥阴病，你下腹腔没有免疫力了，所以你就原虫细菌大感染，所以大便又变成热热臭臭的阿米巴痢疾之类的，然后那个是下利厚重，就是拉完大便还觉得好像没有拉干净，因为你那一段直肠都肿的塞起来了，那就是厥阴病的白头翁汤症。就是在这个剧情的走向里面，桃花汤是很有价值的。那因此你就是知道冷泄到后来开始拉肠子的便便跟血了，就用桃花汤来暖那个下焦。那临床有一些金刚中医是就是直接用桃花汤曾经治好过大肠癌。那当然你说大肠癌真的就这样稍微暖一下稍微止个血就治好了吗？那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说这个汤说普通也很普通，就是暖下焦，然后用米跟这个赤石汁来止血，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方子，很普通的方子，但是有的时候用起来 有没有很神的地方啊？就是说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些桃花上的奇迹啦，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子。他说，那如果他说，如果下第二条上面这条说，如果是肚子痛、小便不利啊，因为拉肚子的人通常都没有足够的水便小便，然后一直拉都停不下来，最后终于出脓出血了，那就桃花汤。所以那个脓啊，不是发热的那种化炎的那个脓，而是肠子冷到掉渣渣、掉片片的那个脓啊。所以这里稍微知道一下。那下面一个，那至于要下面变脓血可以刺足阳明，那我觉得到这个情况，你刺一下足阳明经的，比如足三里之类的，我想多少是有帮助，但是可能帮助不大，所以这条我觉得没有太重要。那至于说无助于汤这个烦躁欲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是常常感冒会挂到这里，所以同学这条是不能忘的。那猪夫汤我们就午休完再回来讲了，好，拜拜。 谁发我照片了？